朝鲜人权研究协会20号以胆敢要扼杀我国思想制度和尊严的罪大恶极的人权阴谋骚动将难免有一个逼惨的结局为题发表了声讨书。声讨书说，我们朝鲜是社会主义，以自主享有尊严，军力无比强大，人民的真正生活如花盛开。但是敌对势力旨在扼杀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卑鄙的反朝人权阴谋骚动最近变得更加狂妄。美国早已以人权问题为借口进行对他国的干涉和侵略，并习欲性成，竟敢针对我国首脑部说什么靠暴政蹂躏人权，还制造所谓的特别制裁对象名单等，干出了千秋难容的妄动，而且扬言要把美国国会在2004年所炮制并延长两次的比朝鲜人权法再延长到2022年为止。最近由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对比朝鲜人权特使等接连到访南朝鲜，谈到什么比朝鲜人权问题的紧迫和深刻，并胡说什么要动用一切可以改变比朝鲜算法的手段等，都得声称继2014年和2015年之后，今年也要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次通过决议来把比朝鲜人权问题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朴槿惠逆节也不甘示弱，几乎每天都嘴里冒着白沫，脸红脖子粗的随口放出什么北方镇压人权、北方居民的残酷状况、饥饿和暴压之类的恶言等，百般企图提高反北人权闹剧的人气。而他的走狗也大谈什么人权犯罪记录和惩罚责任人等，力图使我国的浑然一体发生皲裂。令人不可忽略的是，这种空前狂妄的反朝人权阴谋骚动是在美国国内有主张公然提倡消除我国核遏制力的先发制人打击论，而且为此几乎每天在朝鲜半岛及其周边的天空、地面和海上疯狂进行各种军事作战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际机动训练的时候进行的。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等敌对势力毒辣的人权阴谋骚动，是对合法主权国家我国的尊严和主权的公然蹂躏，是对我国思想和制度的全面否定，是旨在颠覆我国体制的露骨而严重的国家级恐怖行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很多民族，但很难找到像我国这样理想的社会制度。我国拥有一切条件和机会完美无缺，人人都行使同等的政治权利，一出生就享受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充分享有生活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希望创造有意义的生活。要以真正的良心和理智谈论人权，把不可容忍的人权蹂躏行为视作问题，就首先要认认真真地揭露出无赖国家美国及其殖民地南朝鲜残酷的人权状况。以堂堂的核强国、享有尊严的人权维护国的名义，向美国和朴槿惠逆节集团严正声明，美国要立即撤销反朝人权犯罪的根源对朝敌视政策，对其向朝鲜民族所犯下的跨世纪以来的穷凶极恶的人权罪恶做出诚恳的谢罪。朴槿惠及其走狗将在这块疆土上、这个天底下都没有一个地方赖以生存遭受最残酷的惩罚。凡是珍惜人的尊严和良心、正义与真理的世界进步人民，又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在维护人权的招牌下进行的干涉活动提高警惕。联合国安理会要撤销那些指责我国所采取的不公正、不理智的所有措施，同时排斥不良势力无理的施压和专横，来恢复国际组织的权威和信赖。声讨书强调，借此机会，我们再次严正警告，要是有人逆行于时代和历史的发展，疯狂进行反北人权阴谋骚动，以图抢夺我国思想、我国制度、我国尊严，就不管他是谁，将绝对不予饶恕，将难免遭到最不留情的报复惩罚。